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酝酿，第82集。迟志涵脸红，皱皱鼻子，等到水开，把之前切好的蔬菜、魔芋丝、鲜虾和章鱼丢进汤里。 我爸爸出事后，家里的亲戚就少了，怕被牵连，假装不认识我的，看上我爸爸留下来的房子，逼着我卖的。 迟志涵搅拌了一下浓汤，等烧开后，举起勺子尝了一口，又递给齐成。 够不够咸？ 正好。 齐成凑过来尝了一口，点点头。迟志涵盛了一碗汤递给齐成。 所以我很羡慕你们家，虽然人少，但是感情都很好。你有个很好的爷爷。 有这样的长辈，家里才有了主心骨，有了根。小辈们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到了多远的地方，最终总是会回来，因为根在。迟志涵煮的浓汤放了不少海鲜，喝一口，鲜的心情莫名舒畅。林子里有蟋蟀和青蛙的叫声，远远的还有一些萤火虫，木炭烧到最后会爆出噼啪的响声，趁着这个夜更加安静。齐成转头看着专心拿筷子挑出牡蛎外壳的迟志涵。 我有你妈妈的联系方式，上次你给我的那叠资料里有她的电话。 迟志涵的筷子抖了下，牡蛎外壳又被丢回碗里。 要不要打他的电话？我一直在，如果难受了，我也有办法让你哭出来。 迟志涵维持着拿碗的姿势不动。 梦游了，我就叫醒你。 迟志涵抬起头。 你果然看过我梦游。很丑吗？ 丑，但是只有我看过。 木炭又爆出了一个火花，迟志涵的眼睛被火花衬得亮晶晶的。 他会不会是来跟我告别的？ 终于还是问了出来，纠结了一整天，被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，迟志涵心里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妈妈再婚了，有了孩子，日子过得还不错，却在这样的时候选择回来找他，会不会是要做最后的告别？见了面，他会不会彻底变成孤儿？齐成叹气，放下碗，拿过迟志涵的手机，对着纸条输入了迟志涵妈妈的电话，然后递给迟志涵。 我的性格很悲观，你问的问题差不多是我能想到的最坏的解决了。打吧。 晃了晃手机，齐成重复了一句。 最后也不过就是这样了。 迟志涵似乎在不久之前用一样的话劝过齐成，最坏也不过就是这样了。这种情况真的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时候，原来是会真的想要逃避的。迎接最坏的结局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一个下午都没有接到姑姑的电话，她除了担心，其实还有些庆幸，总觉得还没有准备好，哪怕心里知道这件事她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准备好。确实像七情说的那样，他需要一个最终的解释，哪怕心里很早很早之前已经知道，其实妈妈早就给了他答案。电话终于拨了出去，响了几声，通了。电话那端的声音他太熟悉了，委屈的时候，没钱的时候，冷了，饿了，热了，病了的时候，最想听到的声音。他低头喊了一声， 手握成拳。 妈， 女女，你怎么有我的电话？你姑姑给你的吗？下午我们大吵了一架，我以为她不会告诉你我回来了。 仍然是她印象中妈妈的样子，话有点多，喜欢自问自答，自说自话。迟志涵抿嘴，把手机握得更紧。他从来没有换过手机号码，哪怕被追债追得最厉害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关机停机。他妈妈不记得他的电话。 是这样的，你爸爸留下的债还欠了多少？ 他妈妈的声音没有太大起伏，也没有很亲密，像是长辈问候晚辈的样子。 你问这个做什么？ 迟志涵闭眼，炭火又爆了一下，声音响得他肩膀缩了一下。齐成走过来，安静地搂住他。他妈妈似乎被他的语气逗笑。 还钱啊，傻女啊，你真以为那些钱你一个人能还得掉吗？那得还多久啊？你总要嫁人的，拿着债去嫁吗？ 迟志涵又睁眼，不太理解他妈妈到底想要做什么。 我这次只能回来两天，今天跟你姑姑大吵了一架，不过钱她倒是收了，200万，你先拿去还了，剩下的钱你把账号发到这个号码上，过几个月呢，我再把剩下的钱打给你。妈妈重新嫁人了，过得还不错，还给你生了个弟弟。我知道这两年你过得不容易，不过我攒下这些私房钱其实也挺难的。你长大了，你弟弟还很小，所以也走不开。 迟志涵觉得鼻子像被人狠狠揍了一拳，酸痛到了眼眶，蔓延到了后脑勺。 听你姑姑说你过得也还不错，年薪很高，最近还在齐家打工做私厨。你爸欠的这些钱你不用再管了，我来还。妈妈能做的也只有这个了。你长大了，很多事情我不用说得太透，照顾好自己好不好？另外这个电话号码你拿来发发短信就行，我现在长期住在国外，你打过来我应该是不会接的。你有什么事就发短信，尤其是钱上面的，欠债的再找你，你发短信给我，听到没有？ 然后你再打电话过去骂他们吗？你连住在国外哪里都不告诉我，发个短信是为了堵住你心里面的愧疚吗？我手机号码从来没有换过，这几年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发给我，我找了你很久，赚的钱除了还债，剩下的都丢给了征信社。妈妈，这是4年，不是4个月，你还不如不要回来。 这叫什么结局？他迟志涵长大了，很多事情不用说得太透。他妈妈过得特别好，有丈夫，有儿子，有家庭，还有钱，所以还了钱后他就当没有这个妈妈。 我没有收入啊，我一个女人 没有收入，带着个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孩子，600万欠债，我还能怎么办？4年已经很好了，你以为妈妈还年轻吗？拿这些钱来还债容易吗？暖暖，现实。 池之涵深呼吸，身后的齐城拿过他手里拽得死紧的电话，直接挂断，拍着他的背。 不打了，以后这个电话都可以不用打了。 这些钱，我自己能还。结局比你想的最悲观的结局还要坏。所以怎么办？ 池之涵维持着抬头的姿势。问的完全是下意识的问题，脑子里空空一片。电视看得太多，久别重逢的母女应该是要抱头痛哭的，可他妈妈让他现实一点。 我当时也没有收入啊。 迟志涵喃喃自语，听话的现实了一点，然后一片空白的脑子终于开始觉得委屈。齐城长叹一口气，抱着池之涵往洋房里走。池之涵低头很固执地要看监测仪，确定数值没有问题后又抬头皱着眉很严肃。 你们有吃药吧？ 没有。 这是齐城第一次发现池之涵和自己的不同，一直都知道池之涵的经历坎坷，但是亲眼看到是第一次。因为几分钟前他还在夸他的爷爷，两眼亮晶晶的，表情和他一样都带着怀念。因为他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，所有事情的发展都很温情，所以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感受过他的坎坷。齐城和家人的感情打不散，他们家最常说的话就是我们齐家人，无比骄傲的。所以齐城这种得了抑郁症，从小思想悲观的人，想到的最坏结局也不过就是一个温情的告别。池之涵的妈妈别有隐情，过上了平静的日子，所以想确定女儿过得怎么样，最终各自告别，各自生活。电话那端的话齐城都听到了，却无法评判。骨肉关系分别4年，唯一的忠告是现实一点。为了弥补，他妈妈选择了金钱，债还清了，和女儿的牵扯就结束了。现在唯一庆幸的是池之涵像他爸爸，不管是性格还是三观。怀里的女人仍然在嘀嘀咕咕，慌乱的，不知所措的，喋喋不休的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 我现在负能量爆表，我先回家一趟好不好？我打电话给齐宁，你现在应该可以一个人了吧？开着摄像头啊，药片在你床头柜的盒子里我都按星期放好了，明天是蓝色的那一个。我应该不用冷静太久，你让我先回家好不好？ 池之涵低下头。 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又不是没人要，25岁了又不是15岁，抛弃就抛弃了。没有他，我这4年也过得挺好啊。 池之涵终于无法忍受，拽着齐城，努力的想要下地。 齐城，你让我待在这里，会出事的。 他没办法停止碎碎念，没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去深想这件事，他快要失去思考能力。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千万不能连累齐城。 出什么事啊？ 齐城终于开口，池之涵怔住。 哭不出来就不要哭了。 齐城站在空旷的房间里，怀里抱着池之涵，说得很清晰。 负能量暂时宣泄不出来也没关系，实在憋得难受了就睡一觉， 第二天再试试能不能哭出来。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，但是我现在的情绪也不是很稳，和你的负能量无关。我现在也很气，他凭什么让你现实一点？凭什么不要你？ 齐城情绪确实不稳，向来温和，不开心的时候话会变少，说话的尾音会变短。刚才那句话每个字都没有尾音，空气安静了下来。迟志涵拽着齐城想要下地的手停住，眼泪流出来滴到齐城 T 恤上的时候，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哭了。 这下我可能真的要梦游了。我现在什么情绪都没有。 我知道。 齐城拍拍迟志涵的头， 等我反应过来了，你让我回家住两天吧。 不好。 我可能会摔东西，泼妇骂街，然后对你大打出手。太丑了，我不想给你看。然后我们把烧烤架子这样放在外面，会着火。 会有人来收。 启程。谢谢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